讲好音乐， 主持夏妙贤、 张伟基。 开始今晚嘅讲好音乐啦，夏妙贤你好， 你好张伟基，咁啊继续咧，由谢安琪同我哋讲好音乐啦，咁啊讲下咧佢由细到大中意嘅歌手，咁啊原来咧阿谢安琪细个都系 fans 嚟嘅， 系啊小粉丝嚟噶， 好多朋友嘅 fans， 系啊， 但系而家已经可以即系亲身咁样见到佢哋咧，或者有机会同佢哋合作都唔定 系 嘛， 有啲系啊，所以呢个都系几。意想不到嘅事嚟嘅，咁第一个想讲嘅就系学友哥啦，系、因为之前我同佢同一间唱片公司嘅，第一次见到学友哥系好惊嘅，我系惊到咧，我系大家系同一个即系化妆间好大嗰啲红馆化妆间啦，咁我系咧哇死学友哥喺度啊，咁跟住我系去到咧好似壁虎咁样咧，将个面向住埲墙咁样打横摄入去咧，即系。因为我的感觉是觉得我不想打扰他，因为就来到他演出了，那我就以一个最低调的方法慢慢走进去，然后坐低休息一下就得了，即不要做埋啲 fans 嘢按耐住自己去，不要去影相或者讲嘢， 系 啦，不要做呢啲嘢，咁我就以呢个方法走进去，点知我好像壁虎咁行咗几步之后，佢话：我是 K， hello， 我是学友啊，咁样啦，咁我是觉得哇。佢同我讲嘢啊，咁已经好紧张。咁然后佢仲要同我讲，佢话：，我睇过你啲访问啊，咁啊，你讲嘢几好嘅、啊，咁样咯。佢话不过我听完你讲嘢咁有意义咧，我就觉得你系应该系，如果你冇入行，你系一个好老师嚟嘅。咁啊，佢话因为我有我喺访问度有讲，我以前其实系做老师嘅，即系我教英文。咁、所以佢话。我真係有少少覺得你如果本身係一個老師，你應該會係好好嘅老師嚟嘅。咁我已經唔識反應啦，覺得第一就係覺得佢咁樣誇獎我已經好開心，第二就係、哇佢有睇過我訪問啦、啊，咁樣 留意我啊， 好好開心咯、啊。 係咁啊，既然你係佢嘅 fans， 咁啊佢啲歌隻隻都好正噶嘛。 係啊， 你中意佢邊正啊？ 其實太多啦，好難去揀一首噶。但係有一首歌咧，因為無論係原著我又好中意，佢嘅即係改編亦都好精彩。我自己亦都近排同我嘅師弟 Golden 啦，同埋另一位師妹阿 J 咧，唱咗一個我哋自己嘅電視嘅。live 版本是 acapella 嚟嘅，咁呢首歌咧就系、本来系 Boys to Men 嘅 ，It'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， 咁、就系学友歌嘅偷闲加油站。 嗯，啊呢只歌其实都好好正嘅、虽然唔系话咧主打嘅歌， 系、啊， 系唔系主打，但系就又系好即系好舒服同埋好正嘅。 同埋就系好似你咁讲，本来呢只歌系冇乜成为主打过嘅、但系每一个人都好中意呢首歌，同埋喺历史上咧都见到其实好多歌手咧会。唱過呢隻歌，譬如有啲幾位男歌手自己喺自己音樂會都會攞呢隻歌出嚟 encore 用啊，或者點都好啦。其實呢首歌係好多人都好中意嘅，私底下。 咁我仲記得咧，當年學友嘅呢一隻嘅大碟裏面咧，就將《偷閒加油站》呢一首歌咧就分開。一同埋二擺喺第一個 track 同埋最尾個 track， 就好連貫性咁將成一啲包住咗。 哇！你好好記性啊，係啊，即係我哋呢啲粉絲就會攆碟， 係啊， 係啊，所以呢啲回憶，哇！我哋有共通嘅回憶。 咁我哋一齊著翻條工人褲啦， 牛仔褲 啦，一齊聽聽呢隻偷閒加油站啊！ 好啦，继续我哋讲好音乐啦。咁啊，听完阿学友嘅《偷闲加油站》就谢安琪拣嘅第一首今晚讲嘅讲好音乐。咁啊，阿基话其实呢一对 band 我哋都系好中意嘅，好多人都中意，同埋咧啊都好希望咧佢哋可以再三个人可以走埋一齐。但系始终都而家暂时未成事，就是 Beyond 啦、 Beyond 谢安琪，我应该以前细个嘅时候咧，一路听 Beyond 咧系觉得好热血啊！即系佢嘅歌咧，好容易激动起你嘅心咧，觉得人生系应该有广阔嘅世界噶，系有好世界嘅视野， 我哋有好吓好大嘅前途、 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即系你要敞开你嘅心，你要贡献咁样，有呢一种嘅。 即係好似打支強心針俾你，令到每一個人都覺得我哋係可以努力做一啲嘢 ，make a difference 咁樣。咁我一路以嚟都覺得 Beyond 嘅歌係咁樣激勵咗好多嘅人，尤其是 Beyond 嘅即係走過嘅路都係啦，即係由比較地下嘅樂隊，點樣慢慢成為大家好注目嘅樂隊，佢哋都經歷過好多即係好錯落嘅時光嘅，即係好似原來加入咗樂壇有啲嘢係我哋。咦，佢應付好難㗎喎，唔係咁樣，唔係我哋最初 band 友咁諗，跟住佢點樣再慢慢走出自己嘅路啊，經歷過好多嘅艱辛啊，咁樣，咁係我覺得鼓勵咗好多音樂人，而我自己出道亦都係一間好細嘅公司啊，自資嘅唱片咁樣發行啊，咁樣，所以有好多時候我都喺訪問度提到，有時作為 Beyond 嘅歌迷，我就真係會覺得。我鍾意嘅樂隊都係好艱難咁樣走到去更加廣闊俾大家睇到佢嘅音樂。冇人話即係音樂之路係平坦嘅。音樂之路越崎嶇嘅時候可能亦都會加速咗你嘅成長，令到你嘅音樂裏面更多養分更多層次嘅咁。咁所以係啦，我成日都覺得 Beyond 好似係我一個心靈上面嘅支持囉。 咁其實呢 Beyond 呢即係而家係三個人啦，但係呢各有自己嘅工作事業，就好多人都希望咧，佢哋再能夠嚇 走埋一齊，開一啲紀念嘅演唱會啦。 但係即係無奈，大家有自己的工作啦。如果講到你最中意 Beyond 嘅歌，你會中意咩歌呢？ 我會揀《光輝歲月》啊，因為其實 Beyond 都好有一個印象俾大家知道，佢係將佢哋嘅音樂世界點樣真係行動咁將佢嘅音樂世界擴闊咧，就係佢哋真係去到非洲嘅地方，佢哋真係。喺當地有好多音樂係佢哋去完非洲之後翻嚟帶唔同嘅 picture 俾我哋。 Armani 我記得 係啊，就係嗰個時代嗰個年代，亦都令到我哋覺得係我哋雖然係香港少少嘅地方，原來我哋都可以透過音樂啊，或者透過我哋嘅視野，其實我哋同世界係可以咁接近，可以咁共通嘅咁。其實呢個都係我細個嘅時候喺佢嘅歌嗰度。感受得到嘅嘢啦，咁而歌詞亦都其實 Beyond 嘅歌詞係好直接嘅，譬如黑色肌膚給他的意義啊咁，咁李翠珍會將一啲畫面好直接咁樣好似呈現喺你面前啊咁，我到今日都係嘅，有陣時喺唔同嘅音樂會會選唱 Beyond 嘅歌，係我好多時都忍唔住我嘅情緒嘅，我唱有陣時會唱海闊天空啦，咁有一次亦都同加強。合唱我是憤怒啦，咁啊最近同 Po 哥哥有一個嘅合作，就係喺電影《末日派對》裏面，我哋就飾演我哋一個微妙三角關係，我竟然咧同 Po 哥哥成為一對啦，咁啊哇！真係我覺得入咗行之後，去更加即係近身咁樣第一身去了解佢哋每一個人咧，係更加崇拜佢哋，更加覺得啊，你哋走過嘅路各自都。好有自己嘅經歷，到咗今日你哋對於音樂仍然係好有自己嘅睇法，好有火，咁係我覺得每一個鍾意音樂嘅人，如果你會聽 Beyond， 你都會有呢種得著。 加上呢隻歌咧，五台我哋曾經有呢個節目啦， 係啊， 好有紀念價值嘅係嘛？對於我哋嚟講， 光輝歲月一齊聽聽。 講好音樂， 主持夏妙賢、 張偉基。香港电台数码31台，听真啲，听 DAB。 好啦，跟住呢一只歌咧，我觉得我讲嘅说话咧，比起阿 Miu 同埋即系谢安琪咧会少啊，因为你哋两个都系佢嘅超级 fans， 我觉得。 系啊，我而家先知原来阿 K 系阿华仔嘅超级 fans。 即系你哋除咗学即系呢个同学会嘅关系之外咧，都仲系歌迷会嘅守望相助嘅一群啊！ 好开心啊！ 但系你头先咧，你之前讲话见到张学友咧，就要即系。 壁虎咁行啦。咁你第一次喺入咗行之后见到华仔，咁你点啊？ 其实好多人嘅，因为我同学友系单对单咁样，即系好紧张。咁嗰次咧系好多人嘅一个颁奖礼，就系港台嘅颁奖礼。我新人嗰一年，港台嘅颁奖礼。咁新人去颁奖礼本身已经好忐忑噶啦，个人即系佢特别紧张。咁而嗰日华仔咧就过嚟无端端行过，打一搭我嘅膊头，同我讲，佢话。 搭住你膊头啊！ 系咯，佢话 妙， 佢话加油啊！佢话我知道你个人系好 rock 嘅，俾心机做好你嘅音乐咁样。我唔知点解佢会突然间同我讲一句咁样嘅说话，我其后都有问翻佢嘅，即系后屘熟啲同埋大胆啲嘅时候问翻，你记唔记得你同我讲过呢句？我记得。佢话因为我喺电视上面见到你有一首歌叫《跟我走》，入边你一路拍 MV 嘅时候咧，有啲讲自己嘅音乐抱负啊，讲自己点样由一间小公司好希望大家听到我嘅音乐咁样。佢话我真系俾你感动咗，我觉得你的确系好有心去做音乐，所以我先咁样同你讲。哇！你真系唔知道，对于一个小粉丝呢一下搭膊头系几咁有力量啊！ 系 咁其后咁有一次去嘅演唱会，佢邀请我做嘉宾啦，佢整喊我嘅 吓， 系啊，因为佢话嗱，我已经好 casual 介绍你嘅啫，冇乜稿嘅咁样，佢咁样讲啦，等我毫无防范。点知我喺台底咧等紧佢升我上嚟嗰阵时咧，佢讲咗一番好感人嘅说话，佢话呢个人我认识佢，佢系我嘅一个歌迷啦。到佢，我睇住佢出道，我睇住佢成为别人嘅太太，成为别人嘅妈妈。我见到佢有好好家庭之后，佢亦都试过一个阶段系佢兼顾工作与事业，系好频扑啊，好好多好多嘅困难，佢都全部嘢好努力咁冲破。直至到今日，我見到佢都喺紅館開過佢嘅演唱會，佢都係一個好成功嘅藝人。佢話：我真係好開心，我自己嘅歌迷都好努力咁為音樂努力咁。 哇！ 佢同我講啲咁嘅嘢，介紹我出嚟，我仲要唱歌。我話：哇，華仔，你點解要咁樣介紹我？我真係忍唔到，我一升上嚟已經揞住個面喺度喊，我覺得好感動啊！真 係。咁即係對於佢嘅歌曲嚟講，你最想介紹邊隻啦？ 啊，好難揀啊！真係，其實不如揀翻真係好有我當年咧，每一場演唱會都要坐第一行咧，就係等佢望過嚟嗰種心情。對於我嚟講咧，睇佢嘅演唱會，我真係覺得好浪漫。即係雖然紅館入邊係有一萬人一齊分享呢份浪漫，但喺我眼中係好似我 同佢 同華仔嘅長夜多浪漫。我真係覺得係我啊，係我啊，係我噶， 咁曬我噶啫。我哋一齐去浪漫下先好嘛吓，大家一齐感受一下。 咁我哋咧就用华仔嘅呢一只《长夜多浪漫》咧结束今晚嘅讲好音乐，亦都送俾夏妙贤啦，同埋阿 K 听啊。听晚同一时间喺 DAB 31呢一度咧，张伟基、夏妙贤再加埋谢安琪一齐同你讲好音乐。